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浮士德》的第一部分。《浮士德》的原剧作者是歌德。歌德是德国18到19世纪伟大的诗人，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小说和剧本。诗剧《浮士德》的写作贯穿了歌德整个长达60年之久的创作生涯。浮士德原为民间传说，歌德着力塑造的主人公浮士德是一个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为改变封建落后现实、探求理想人生和社会自强不息地奋斗的资产阶级英雄人物，而魔鬼弥菲斯陀则是旧的社会势力的体现者，也是人性中恶的代表。这部作品是歌德整个政治、哲学、美学、艺术等观念的综合体现。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浮士德》的第一部分，改写张仁礼，演播张家生。 天帝和魔鬼墨菲斯托在浮士德这个普通人身上发生了争议。天帝认为，虽然人在努力追求时总是难免出现迷雾，但是一个善良人即使在黑暗的冲动中也不会迷失正途。魔鬼却认为人是欲望的奴隶，虽然这个年刚半百的博士无限追求永不满足，但他可以和天帝打赌，一定要把博士引入邪路。天帝胸有成竹地说，只要你将他把握得住，不妨把他引上你的魔路。天帝所以这样说，因为他坚信魔鬼最终会服罪认输。墨菲斯托毫不示弱地回答，时间要不了多久，等我达到目标的时候，请允许我把凯歌高奏。于是一场善与恶、天帝与魔鬼的赌赛就这样定了下来。在一个古旧的居室里坐着博士浮士德，他由于长期闷坐书斋一无所获而陷入了极端苦恼之中，对于博大的自然与丰富的人生既无认识也不能享受。他痛苦地哀叹，我难道还要在这监牢里坐着等待可诅咒的幽暗墙穴，连可爱的天光透过有色玻璃也暗无光彩。他要从无用的学术智库中得到解脱，到世界上去闯荡一番。为此他求助于帝陵，可是帝陵也束手无策，浮士德欲服毒酒离开这个世界。此时屋外传来了复活节的钟声和歌声，甜美悦耳的圣歌使他放下了酒杯，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他激动地倾听着这沁人肺腑的歌声，自言自语地说，千行热泪从我眼中流出，我感到一个世界为我心生，这歌声制止我走严重的最后一步。浮士德毅然走出了书斋，来到城门前，他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谈论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个老农认出了浮士德，上前向他敬酒说，博士先生，承您赏光， 您这满腹文章的学者，今天居然不先笔漏来到这人众杂沓的地方。活泼新鲜的生活使得这个书斋里的学者获得了一种力量，他不由自主地欢呼，这儿是人民的真正世界，男女老幼都高呼称快，在这儿我是人，我可以当之无愧。在他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条卷毛狗，这条狗原来就是魔鬼墨菲斯托的化身，他与天帝打赌之后伪装成狗来到了浮士德的身边。他向浮士德公开宣称，我是经常否定的精神，一切事物有成就终归有毁，所以倒不如一事无成。简单的说，你们叫做罪孽、毁灭等一切的这个恶字便是我的本质。这个魔鬼与浮士德打赌，他要满足博士的一切欲望，甘心做他的奴仆。但是一旦博士觉得心满意足，不再追求，而说出了请停留一下，你真美呀这句话，则浮士德的生命立即终止，浮士德的灵魂即归魔鬼所有。于是他们击掌为誓，赌赛就正式开始。魔鬼墨菲斯托暗自高兴，觉得自己必胜无疑，他信心百倍地谋算着计策，心中仔细地思忖，我把他拖进狂放的生活，经历些吃喝玩乐，引起他不知满足的欲火，他将哀求充饥解渴，即使不委身于恶魔，也必彻底堕落。魔鬼的算盘已经拨响，一场人性中善与恶的激战就将开始，浮士德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在莱比锡城的地下酒店，墨菲斯托想用吃喝玩乐来引诱博士浮士德沉湎于官能享受的这种小世界，从而不去进取，以此能轻易取得胜利。可是魔鬼的计谋没有成功，他虽然处心积虑地向博士挑逗，瞧这自由的人民玩得多高兴啊，而浮士德却回答说，我巴不得离开他们。庸俗的吃喝玩乐没有迷住浮士德，反而引起了他的厌恶。魔鬼此计未成，又生一计，他把浮士德引进了巫女的厨房，让这位博士喝下魔汤，使他恢复青春，再用女色来引诱他。英雄难过美人关，魔鬼墨菲斯托用心实在诡诈，服用了魔汤，变成了一个壮年英俊男子的浮士德，在街市上见到了年轻美貌的良家女子格丽琴，他们两个人一见钟情。浮士德惊讶地赞美这位美人，她悠闲而又真淑，同时也略带一点矜持，那唇边的殷红和颊上的光彩叫我今生今世再也不能忘怀。而葛黎庆见到了这位年轻的博士之后，也是情思难灭，他独居闺房，对镜长叹，我只要知道今天那位先生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付出一些代价我也甘心，他是真够英俊，一定是出自名门，我从他的额上就能看清，不然他也不会那么率真。正当浮士德堕入爱河的时刻，魔鬼趁机而入，他内心极为得意地对浮士德说，请你相信我，见你痛苦非常，多么愿意效力帮忙啊，咱们别浪费晨光，今天就引你 进他的闺房。为了与葛离请相会，浮士德命令魔鬼墨菲斯托弄来贵重的礼品，两个人一起钻进了美人的房间，把一匣礼物放在了柜橱里面。葛离请在独自换取衣服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飞来的小匣子，他打开一看，不禁惊呆了，琳琅满目的项链、耳环、精美的首饰熠熠耀眼，他惊讶地喊了起来，快瞧，天爷呀，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样的东西我生平从未见过。但是美人的母亲见了，心中却感到恐惧，她对女儿说，孩子，不义之财，迷人的灵魂，好人的血液，不如献给圣母，他们还可以仰战天路。于是母亲请来了教士，把全部珍珠首饰赠送给教堂。教士还没有把话听完，就已经满心喜欢，他说，这种想法真是不错，谁能克制才能收获。教堂的胃口很强，虽然吃遍了十方，从不曾因过量而胃口受伤。信女们功德无量，能消化不义之财的只有教堂。但是浮士德有魔鬼的帮助，他听说心上人日夜思念着首饰，更思念赠送首饰给他的人，立即吩咐墨菲斯托，爱人的苦恼我心疼，快弄一副新的首饰给他。在女邻居的后花园里，浮士德和葛离庆第一次约会，两颗青春的心灵真如干柴遇烈火，久旱逢甘霖。他们一个说，你横波一盼，说话一句就胜过世界上的一切知识；一个说，只要你想念我片刻，我想念你就没有近期。真是甜言蜜语，卿卿我我。在分别时，浮士德握着葛离庆发抖的双手，信誓旦旦地说，我将自己整个献给你，永无尽期。为了今后的幽会能够顺利，浮士德交给情人一瓶药水，只需三滴就可使美人的母亲安睡到天明，任他们尽情地享受一夜的幸福和甜蜜。从此以后，这一对恋人又一再的秘密相会，情浓一身，难舍难分。尽管浮士德躲到森林的洞穴中，对这种爱情静静地做了思考和反省，尽管葛离庆对不能公开的偷情也充满着恐惧与矛盾，但是他们之间的情与爱仍然越来越密，越来越亲，如抽刀断水，拆不开，不能分。纸总是包不住火的。妹妹的事情传到了当军人的哥哥瓦伦廷的耳朵。星夜，他在家门前发现了浮士德来和妹妹约会，盛怒之下与浮士德决斗。浮士德由墨菲斯托暗中协助，瓦伦廷哪是他的对手呢？一失手，浮士德误杀了自己心爱人的哥哥。瓦伦廷在临死之前对他哭成泪人似的妹妹发出了警告，他说，我的葛离庆，瞧你还年轻，你可做错了事情，纵然上帝饶恕你的罪孽，你可将永远受世上的非难。听着，别对我哭哭啼啼，当你抛弃了荣誉，已给了我致命的打击，我堂堂一位军人，通过死的安眠而走进上帝。哥哥说完就合上了眼睛，从此再也没有睁开。此时葛离庆已经怀有身孕，他的母亲因为过量地服用了女儿给他的安眠药水，也相继去世。这两件罪恶的事情折磨着葛离庆的灵魂， 他在大教堂里祈祷时，受到了罪恶灵魂的猛烈谴责。请听恶灵的责备：你祈祷为的是母亲的灵魂，她为你受了长久的苦痛才闭上了眼睛。你门槛上是谁的血迹淋淋呢？而且在你的心脏下不是已蠕动着小小的生命吗？无穷的隐忧在威逼着你和他的生存，圣洁之人见你而避面，清白之人见你而寒心。沉重的压力使这个弱小女子晕倒在神坛边上。由于在决斗中浮士德失手杀死了军人瓦伦廷，犯了杀人之罪，不得不从这个小城市逃走。魔鬼墨菲斯托为了给他排忧解愁，使他忘却对格丽庆的爱恋之情，他把浮士德引上了哈茨山，去参加瓦什基斯之夜的群魔大会。这一路上鬼火盈盈，箫声节节，山峰咆哮，道路崎岖，阴森可怖。到山上之后，但见拥挤、冲撞、唠叨、宣转、喷火、燃烧，魔女们实在是闹得不可开交，真是群魔乱舞，非常喧嚣。但是浮士德在此情此境中依然对恋人格丽庆念念不忘。他突然对魔鬼说：墨菲斯托，你可看清那边遥遥地站着一个苍白而美丽的年轻女人，双脚似乎被铁镣锁定。我不得不承认，我觉得她很像善良的格丽庆。墨菲斯托无可奈何地说：这是魔法，你这傻瓜多么容易上当啊，任何人看见了都以为是自己的娇娘。由于格丽庆给了母亲过量的药汁，虽然不是有意，但毕竟把母亲药死。哥哥又突然因为自己而在决斗中被杀死，一个小小女子怎么能够承担起这样大的精神重负呢？格丽庆神经错乱了，他在癫狂之中把刚刚出世的婴儿溺毙。一个完美柔弱善良的女子顷刻之间变成了罪恶的囚犯，她遭到了死刑的判决。浮士德得到了消息，心如火焚，他吼叫着对魔鬼下命令： 救她，否则我不饶你，我咒你千万年不得翻身。领我去吧，必须把他救出来。 由于在打赌时有约在先，墨菲斯托不能违抗主人浮士德的命令，但是魔鬼的魔力有限，他策划了一套计谋，要浮士德和他一起去实现。他只能做到使守卫昏迷，而在墨菲斯托施法之际，浮士德可以把看守的钥匙夺走，进入牢房领出恋人。墨菲斯托则备好魔马，把这一对有情人送走。计划定妥，实行时也十分顺利，但是笃信上帝、备受良心强烈谴责的格丽庆竟然拒绝与浮士德一同逃走。他临死之前别无他求，只请求浮士德为他把后事料理妥当。他一字一泪地对心爱的人嘱托：你必须活在世间，听我把坟墓的事儿对你详言，就是明天你得赶快去筹办。妈妈应占最好的地段，哥哥就在妈妈的身边，我的坟稍靠旁边一点，但别离得太远。把婴儿放在我右方胸前，此外不许任何人在我身边。 断肠话说的浮士德痛苦难言，牢狱之门不能始终敞开，况且浮士德自己也是戴罪之身，稍有不慎也会遭难。墨菲斯托一个劲儿地催促他赶快离开，但是葛丽庆说什么也不愿意跟着他走。葛丽庆说，我不能走啊，我已经毫无希望，逃出去又有什么用呢？到处是天罗地网，阎门囚起是多么惨伤，而且良心上还附着重创，可怜的是漂泊异乡，到头来还是逃不出他们的手掌。辽阔的天地竟无一个弱女子藏身的地方，要说这是葛丽庆的哀告，不如说是一种控诉。天快亮了，时间越来越紧迫，浮士德顾不得一切，他说，我求也不行，说也无益，只好大胆地抱你出去。但是葛丽庆坚决不从，他情急语促地哀求，放手，不行，我不能忍受暴力，别把我抱得这么凶狠，我从前对你可是千依百顺。天快亮了，我最后的一天来临，这应当是我结婚的良辰，花冠已经破碎，往事不堪回首，我们将会再见，但不是在跳舞的时候。人众拥挤，却听不见声音，广场和街道都容不下他们，白千段丧钟鸣，他们把我绳绑锁捆，我被送上了断头凳，钢刀闪闪，令人寒心，眼看夹在我的头颈，世界就如坟墓一样死寂无声，真是字字声声，血泪滚滚。浮士德见葛丽庆坚决不依，痛苦万分，从此一别，再无相逢之期，他不由得喊出，天哪，何苦生下我这个人。时间不等人，魔鬼墨菲斯托只好拉着浮士德退出了牢门，只留下了葛丽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不久之后，他的灵魂升入了天庭。浮士德进入了这个小世界，吃喝玩乐等的官能上的享受引不起他的兴趣和满足，经历了爱情的悲剧，留给他的也不是幸福，而是无限的痛苦。他受到了感情和精神的折磨，疲惫不堪。魔鬼的计划没有成功，于是墨菲斯托要用荣誉、权力和财富来引诱浮士德，使浮士德从官能享乐的小世界进入所谓对事业追求的大世界。那么在这一场赌博性的竞争中，究竟浮士德还将遭遇一番什么样的经历？在善与恶、人与魔的这场斗争中，孰胜孰负？歌德将在浮士德第二部中做出回答。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浮士德》的第二部分。《浮士德》的原剧作者是歌德。歌德是德国18到19世纪伟大的诗人，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小说和剧本。诗剧《浮士德》的写作贯穿了歌德整个长达60年之久的创作生涯。《浮士德》原为民间传说，歌德着力塑造的主人公浮士德是一个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为改变封建落后现实、探求理想人生和社会自强不息地奋斗的资产阶级英雄人物，而魔鬼弥菲斯陀则是旧的社会势力的体现者，也是人性中恶的代表。这部作品是歌德整个政治、哲学、美学、艺术等观念的综合体现。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浮士德》的第二部分，改写张仁礼，演播张家生。 浮士德通过了爱情的小世界，不仅没有找到幸福和享受，反而饱尝了身心交瘁的痛苦。他的心灵受到了莫大的创伤，好像经历了一次死亡。他在风景优美的阿尔卑斯山路，在繁华似锦的草地上，为了平息心中无边的愤懑，解除精神上对往事的纠缠，带着疲乏的身心堕入深沉的酣眠。精灵们为了使他忘却过去的悲痛，守护在他的身边。夜幕即将褪去，轰隆隆的响声宣告太阳的来临，新的白昼已经诞生。浮士德沐浴着朦胧的曙光醒来，他觉得生命的脉搏在新鲜活泼的鼓动，大地在他的脚下重新呼吸舒畅。浮士德好似被快乐包围，他不再后悔，他要不断地向崇高的存在奋起直追。从这新的一天起，他要重新开始投入一个事业的大世界。环顾四周，目睹瀑布奔泻，意趣盎然，阳光照射，泡沫翻飞，艳丽非常。他触景生情，不由得发出无限的感叹。他自言自语地说：你仔细玩味，就体会更深。人生就在于体现出五彩缤纷。他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这预示着他要做新的奋斗。魔鬼墨菲斯托把浮士德带上了皇帝的宫内。为了给这个王国服务，此时皇城内正一片混乱，国家面临着崩溃的边缘，而皇帝置国家命运于不顾，还要及时行乐，升平歌舞。首相为了劝阻皇上，不得已只好直言向陛下禀报：谁要是向全国瞭望，处处是奇形怪状，非法行为穿上合法的伪装，一个颠倒的世界在跋扈飞扬。兵部大臣也接着报告：当今乱世扰扰纷纷，不是你死我活，便是你夺我争，对命令充耳不闻。财政大臣诉苦道：财源的大门已经堵上，人人都在搜刮、聚敛和储藏，而国库却已经耗得精光。我们天天都想节约，可是开支却天天膨胀，床上的被褥 早荡光了，餐桌上吃的是赊欠来的面包。首相趁机奏告，我们描写也许过当，其实我巴不得用厚幕把真相掩藏。他停了下来，鼓起勇气说，断然处置是不可避免，普天下人都在受苦受难，这样会断送陛下的锦绣江山。皇帝听后正束手无策，墨菲斯托趁机向皇帝进言，这一切只有依靠博学的高人，他才能办到我们办不到的事情。于是魔鬼巧妙地把浮士德推荐，在他们的建议之下，帝国内大批发行钞票，让纸币塞满皇城的每一个角落。虽然这样做只能把国家引向更大的恐慌，但是一时间也像服了一剂强心剂，使得这个封建王朝暂时摆脱了财政危机的苦恼。皇帝和大臣喘出了一口气来，他们不管今后百姓死活，又歌舞升平，快乐逍遥起来。皇帝挖空心思，忽然要想看一看绝世美女海伦和美男子巴里斯的戏耍游戏。这一男一女是古希腊时的名人，以完美出众而世界闻名。浮士德接受了皇帝的旨意，竟然向魔鬼下达了命令。皇帝陛下传下圣旨，立即要看海伦和巴里斯，这是千古男女的典范，要形象鲜明地呈现在眼前，赶快去办，不好背弃我的诺言。浮士德如此轻率地答应皇帝这种要求，连魔鬼墨菲斯托都觉得未免荒唐。可是浮士德摆出了一副忠诚于皇帝的面孔，对魔鬼说，咱们既然使他有了钱，就应该再让他娱乐一番。墨菲斯托拗不过浮士德的命令，交给浮士德一把钥匙，叫浮士德进入到深不可测的底层，找到一座烧红的宝鼎。他嘱咐浮士德，你务必要镇定心神，笔直地向前走近，用钥匙去触那个宝鼎，幸福将你托起，你便安然上升。你一旦将鼎带到这里，便可以从夜幕之国中将英雄美人召唤。浮士德依靠魔鬼的帮助和指导，请来了海伦与巴里斯的幽灵。海伦无与伦比的古典美的艳丽，使浮士德惊呆了。他望着美人的出现，灵魂震荡，他倒吸了一口气，喃喃地把美人赞扬。我是否还有眼睛？难道这美的源泉滚滚不是深深地注入我心？他婀娜身材已使我神魂颠倒，幸福万分。我愿把一切向你呈现，全力的激动，全部的热情，还有倾慕、爱恋、痴心和崇敬。但是幽灵就是幽灵，在幽灵的嬉戏中，这个英勇的男子巴里斯用有力的双臂将这绝世美女抱起，似乎要把海伦抢走。妒火中烧的浮士德竟高喊，鲁莽的蠢材，你胆敢这样，住手！魔鬼墨菲斯托在一旁看得真切，咕噜了一声，这可是你自己在表演幽灵的把戏。说完还冷冷地把嘴一撇。浮士德已经无法保持清醒，竟然说，他原来远在天边，今已近在眼前，他双倍的归我所有。浮士德不顾一切，立即把魔鬼给他的钥匙去触碰那个抢劫海伦的少年。轰然一声爆炸，浮士德昏倒在地，幽灵们化为 烟雾而散。热闹的戏耍游戏只是一场虚妄而已，墨菲斯托只好把浮士德驮回了他的故居，那个破旧的书斋。浮士德的旧日学生瓦格纳正在实验室里制造一个人造人，魔鬼墨菲斯托的到来帮助他完成了这件辉煌的工作。不久，一个可爱的男性小人，模样玲珑透顶，在玻璃瓶中诞生，他被取名为霍蒙库鲁斯。这个小人看出了浮士德在婚礼中还梦想着古典美女海伦，他就带着浮士德和墨菲斯托漫游了浩瀚飘渺、纵横南北、上下数千年的古希腊神话世界。浮士德虽然依旧思念着海伦，但他进入了这个神奇的世界，却发现了新的探索和研究。他如梦如幻地思索，我来希腊这儿是凭借一种奇迹，立即觉出所踏的地皮上有极奇异的事物汇集，必须认真探究这个迷宫的奥秘。他们在彭纳沃斯河的上游遇到了上古时代的许多神怪植物。魔鬼坐在斯芬克斯面前打趣地聊天，他说，人们给予我许多名字，在旧式戏剧里人们称我原始的罪孽。斯芬克斯回答得妙不可言，其实你说破自己就算的是个哑谜。我是把你的本质仔细分析，善人和恶人都少不了你，对善人你是甲胄，磨练刺激，对恶人你是帮闲，胡作非为，而两者都使宙斯大神感到有趣。浮士德上前向斯芬克斯等诸神怪讯问，诸位女士请回答一声，你们当中有谁见过海伦？可是斯芬克斯诸神怪没有活到海伦的出世，因而无法回答浮士德的提问。要打听海伦，还得到下游去寻找探问。浮士德一行在彭纳沃斯河的下游见到了海伦女儿之子，人面马身的西龙。他求西龙驮他过河。在谈话中，西龙提起他曾驮过海伦，他说，美丽本身原是幸福，我曾把海伦背负，那种妩媚风流谁也不能抗拒。浮士德听了之后欣喜若狂，他迫不及待地插话说，哦，我简直快要发狂，他是我唯一爱慕的对象，他美得令人销魂，美得使人着迷，我的心灵和肉体都被牢牢地捆系着，得不到他我宁愿一死。浮士德对美丽的海伦的追求十分执着而又坚定，苦心寻找海伦的浮士德，他把海伦看作了古典美的典型。在古城堡的内院，身穿中世纪宫廷服装的浮士德以城堡主的身份隆重而又庄严地迎接了海伦。浮士德向美人表示，现在我还有什么办法呢？除了把自己和妄自据为己有的一切奉献给你，让我拜倒在你的脚下，尊你为女王，甘愿效忠到底。海伦和浮士德他们的生活相隔千余年，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边，他们的相互结合，这是一种浪漫的想象，是象征的联姻，故而他们在古城堡相会的时刻，连海伦也恍惚地觉得他们相隔很远而又分明很近。海伦说，我只想说，我在这儿啊，这儿这么一生，我似乎已经过时而又这么新鲜，和你这陌生人恩爱缠绵。而浮士德也觉得我呼吸困难，浑身颤栗，话也说不出口，这是一场梦，分不出地方和时候。在他们两个人 倾诉衷肠之际，忽然得到报告，有敌军逼近。身为领主的浮士德立即发布命令，要把敌军逐回大海。他说，只有出死力保护女人的男子才配得到女人的恩典。繁荣和昌盛的景象是用抗敌的决心和行动来争得。敌人退了，在一片祥和的生活中，浮士德坐在海伦的身旁，他意味深长地对海伦说，你和我都如愿以偿，把过去种种尽都淡忘，你是最高神的后代，只有你才属于第一世界。幸福的结合产生了必然的果实，浮士德和海伦的爱情怀有了新一代的结果。不久，海伦分娩了一个喜爱自由驰骋、任意飞跃、富有浪漫气质的孩子，名字叫欧弗良。尽管慈爱的双亲一再告诫，看在父母的份上，克制你那过强的冲动，克制你那激烈的欲望，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儿郎。而孩子却不听劝告，说，我再不愿待在地上，放松我的手，别挽着我的卷发，别牵着我的衣服，他们归我所有。小小的孩子吵着要独立自由，海伦和浮士德苦苦地相劝，你出生在世并不算长，还未经历多少快活时光，你就想攀登炫目的高梯，追求那充满痛苦的渺茫，难道你把爹娘全部放在心上？劝告归劝告，欧弗良的性格生来就是那样，他自认为自己不是以孩子姿态出现，而是武装的青年来到面前。要强健、自由、勇敢的人儿为伴，在思想上已经领先。他说，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困守呢？我有着焕发的青春，我得越升越高，我得越望越远。他顽强而又固执，无止境的追求，他的双翅已经展开。他说，到那儿去，我得去，我得去，请容我飞去。他纵身飞入空中，曳着一条白光，但最后他仍坠落在父母的脚下。他死了，星海立即消失，化作光环和彗星升天，只是他从远远的地底下发出声音，母亲，在九幽地府莫让我举目无亲。好景不长，海伦虽美，但终究也不能永远与浮士德相伴。他娓娓地对浮士德说一句古话，不幸地印在我的身上，幸福与美丽并存的日子不能久长，生命和爱情的联系已经断绝，我哀叹着两者，痛苦地向你诀别。说毕，他拥抱浮士德，立即形体消失，只有衣服和面纱留在浮士德的怀里。奇迹立即出现了，海伦的衣裳化为云彩，环绕着浮士德，将他带到空中一起飞去。在古希腊的世界里，除了海伦的服装和纱巾，浮士德仍是只落的一场虚空。一朵浮云拖着浮士德落到了一座高山顶上，浮士德俯瞰着脚下沉沉的一片，脑子里又在发出奇想，这不由得是魔鬼发问，我到底不明白你，难道地球上丝毫没有使你满意的东西吗？你放眼看辽阔无边的地方，应惊讶世上的繁荣和壮丽景象，但是你始终不知道满足，难道说你没有任何的贪欲吗？浮士德回答，当然有，一件大事在吸引着我，我要做出一番惊人的事迹，觉得自己有力量毅然奋起，我要获得权力和产业，名声如粪土，事业是一切。究竟浮士德想干什么呢？他注目茫茫大海， 波浪冲击着海岸的广阔地带，它本身既不生产又造成不毛之地，掩盖了本可利用的荒滩。它要和大海搏斗，筑堤挡水，制造更多的陆地，改造这个大自然。因此它激扬地宣告，我要振作精神，大展雄图，与大海斗争，将水制服。但是此时整个帝国内乱爆发，到处是流血厮杀，陷入一片混乱状态。皇帝只能做垂死的挣扎。为了浮士德能够达到目的，魔鬼墨菲斯托施展了他的魔法，帮助浮士德替皇帝平定内乱，稳定了天下。浮士德因安邦有功而得到了一片海滨的封地，因此浮士德从一个学者书生变成了统治集团中的封建领主。他此时已满百岁，不免有些老态龙钟。在浮士德的领土上，墨菲斯托正远航归来，满载着东西发了大财。他得意非凡，发表了一通感慨，有强权就有公理，战争、海盗和买办三位一体不可分开，否则就是不懂什么叫航海。魔鬼的这张嘴道破了一个秘密，历史上许多强权国家不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吗？浮士德此时以占有者的身份望着这片吞噬土地的大海，想到有一对老人还住在海滨，他们要不搬家影响他事业的实现。他告诉墨菲斯托，上边那对老夫妇必须搬家，我想在那菩提树下安排住址，如果那几株树不归我自己，便破坏我占有世界的情趣，我要在那儿架一座瞭望台，遥望四方，让我的目光不受阻挡。他向魔鬼下达命令，你去带我打发他们搬家。入夜，魔鬼开始执行着浮士德交给他的任务。一阵敲门声之后，那座小屋突然起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墨菲斯托回来报告说，不管我怎样敲拍，总是紧闭着两扇柴门，我们继续摇撼和拍打，腐朽的门儿忽然倒塌，我们大声的叫嚷，厉声的恐吓，却始终听不见任何声息。老夫妇虽死，但没有多大的痛苦，吃了惊骇便一命呜呼。有个异乡人躲在屋里要想决斗，被打倒在地，经过短时间的激烈的战斗，搅得炉炭洒满四周，干草着火发出熊熊的火光，那儿就成了三个人的火葬场。这血的代价换来了浮士德雄图大略的事业和理想。忧愁像个灰色的女人，浮士德虽然勃勃雄心，对事业一再追求，但内心里还是被忧愁这个女人缠绕。他与之斗争，努力的要把她摆脱。他说，忧愁啊，你的潜力纵然强大，我却不会承认它。忧愁这个灰色女人向浮士德吹了一口气说，人的一生都是盲目无睹，你如今到了末路。浮士德的双眼就此失明了，但是他理性的心灵仍然十分清醒，他对事业的信心更加坚定。他说，黑暗似乎越来越深沉，但内心中闪耀着灿烂的光明，我想做的事必须赶快动工，为了这浩大工程的圆满完成，有赖于指挥千军的一种精神。魔鬼唆使着四灵们已经在为浮士德挖掘坟墓，阵阵挖土的声音传入浮士德的耳朵， 双目失明的浮士德还以为是民众们在海滨劳动，围堤造田，改造大海。他不由得激动非凡，以为夙愿即将实现，因而他喊道：人必须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我愿看见人群熙来攘往，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于是浮士德不禁说出：我对这一瞬间可以说，你真美呀，请你暂停。此话一出，浮士德倒地而死，魔鬼胜了这场赌博。按照事先的约定，浮士德的灵魂将为魔鬼所有。正当魔鬼来收取浮士德的灵魂时，一阵玫瑰花香随着花雨自天而降，天帝派了天使们拖着浮士德的灵魂直向天堂飞升。天使们在高空中宣告：灵界高贵的成员已从恶魔手中救出，不断努力的进取者我们都能拯救。浮士德的灵魂随着天使们飞升飞升，代表善的天帝终于战胜了代表恶的魔鬼。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责任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会。